滔滔两岸潮，每次听到这首歌都会生出对酒当歌人生几何的冲动。我不喝酒，但老歌有时候比酒更醉人。好音乐九五九，用醉人老歌舒缓午后情绪。现在是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好音乐九五九，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上京牌还不用摇号，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推出多种金融购车方案，无需指标，无需等待，轻松拥有奥迪座驾。详询北京奥之旅010-6137-8888。 玩越野就去澎湃皮卡基地，坦途、公羊、猛禽、索罗德应有尽有，全尺寸霸道巡洋舰凯雷德，野马挑战者大黄蜂，塞纳埃尔法大捷龙，澎湃汽车公园正门185-1964-2139。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九五九资讯快报。 近日，涿州市召开基层党建重点工作专题调研会议，市委常委、组织部长、统战部长梁建杰出席，市直相关单位负责人及各乡镇办事处和高新区党工委书记、组织委员等参加会议。会上，东仙坡镇、码头镇、东城方镇、白尺干镇、伊河庄镇分别就村两委换届前期准备、双集中双提升专项行动等相关工作进行汇报。近日，保定市司法局来涿开展社区矫正专项执法检查活动，并召开座谈会，涿州市副市长、公安局长曹谦出席会议。座谈会上，执法检查组首先听取了本市司法局负责人的工作汇报，并对司法局的工作给予了肯定。据悉，此次检查活动主要从人民调解、社区矫正等方面检查司法行政工作的开展落实情况，并通过听取汇报、审阅卷宗等方式，对14个司法所各方面进行了全面深入的检查考核。近日，涿州市交通局有关负责人就一问责八清理专项行动暨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工作接受涿州电视台记者采访。据悉，市交通运输局在一问责八清理和微腐败专项行动中，将通过自查放管服方面查处问题20条，不作为、乱作为、慢作为方面10条，微腐败方面10条，政企不分方面24条，并对以上查处的问题逐条进行了整改。我是冯博，欢迎继续关注本台其他内容。 文明是城市之魂，美德是立身之本。 100分，但 就是寻找一个伴侣， 只是当激情退成责任， 又或者当彼此拉得太紧， 明明相爱的恋人

想与你唱着流逝的时光，不在乎是沙漠或海洋，就算全世界都黯淡，你始终在我的心上。想与你飞向未知的远方，不理会那身后的喧嚷，就算当时间都停止，我依然守在你身旁。现实中梦想是如此的匆忙，在虚幻城市中荡漾是如此茫然，在变幻中寻觅永恒是如此的简单，在漫长时空里爱你是如此短暂，想与你乘着流逝的时光，不在乎是沙漠或海洋，就算全世界都黯淡，你始终在我的心上。想与你飞向未知的远方，不理会那身后渲染，就算当时间都停止，我依然守在你身旁。想与你乘着流逝的时光，不在乎是沙漠或海洋，就算全世界都黯淡，你始终在我心上。想与你飞向未知的远方，不理会那身后的喧嚷，就算当时间都停止，我依然守在你身旁。就算当时间都停止，我依然守在 什么才

KTV 豪华装修免费畅饮也没人知道呀，滑雪场、游乐园、温泉度假村各种促销活动，但是你不说客户也找不到你呀。 找我呀，我来帮你告诉大家，我是好音乐九五九仙偷客栈的掌柜的风四娘，我啊免费给你做推广。餐饮娱乐行业招商电话：139-1011-3033，139-1011-3033。 搜索实时热点，网罗天下资讯，开车听资讯。 新京报消息，这两天一篇如何在北京拥有一条以自己命名的路的文章在网上热传。文章称，一位名叫葛雨露的学生从2013年起寻找地图上的空白路段，并贴上自制的葛雨露路牌。2013年前后，在北京双井苹果社区附近找到了一条无名路，之后就制作符合现场环境的正规路牌。2014年后，几大网络地图导航上相继出现了葛雨露。2015年底，路政工程还据此对这条路上的路灯统一编号。北京市规划委员会和市政市容委方面就此分别表态了，市民不可以私自命名道路。北京晚报消息，伏贴是冬病夏治的最佳时机，而最常见的方法就是伏贴。记者了解到，本市多家医疗机构都在12号同时启动了贴伏服务。专家提醒，由于今年是闰二伏，因此三伏贴一共要贴四次，贴伏一般需要贴4至6小时，贴伏之后要避免出汗，避免电扇空调直吹，避免食用过凉或者过咸的食物，同时避免食用辛辣刺激食物。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投入去，不太开心。 实你我为对方自豪。今天总算已知道，即使当生命太虚无，原来尚有感情。时光不走，为何仍找不到？谁令我一生不枯燥？时光不走，为何仍想不到？其实你我为对方自豪。今天总算已知道，即使当生命太虚无，原来尚有感情。原来尚有感情不老。 春真的眼 对我说，每颗心都寂寞，每颗心都脆弱，都渴望被触摸。看着我，也告诉我，你的心依旧燃烧着。 不出的都可给你猜透，令我发觉开不了口。你那眼角斜望着我，令我心动，让我心跳，令我失控。很想讲的不敢跟你讲，最怕进退不得的迷惘。每次偶尔沿途遇上，令我失意，让我失控，令我失意。多于那处，总是想你。一处不在花花世界，这么广阔，就算天那样大，话处境怎样坏，但已跨过疆界。 虽然每天都有